陳雲想幫傻姑迷先得嘛 你知唔知啲啲啲譬如啲傳媒朋友想揾陳雲講下嘢都好難，因為佢成日好多藉口，譬如話朝早做嘢就哎咁早起唔到身啊咁樣，即係佢係不嬲係好難請到佢講嘢嘅人嚟嘅，即係 上 Facebook 講嘢就好易啦。 係啦，即係佢一啲大少少嘅場合或者咩咧，佢其實都比較謹慎啲先出席嘅，佢好少出席啲大活動 嘅。即係個唔中意 social 嘅。係 啦係啦，譬如話你佢喺個網台有間房開麥，佢 OK 嘅、Facebook 喺間房度打 state OK， 最多就去到個演講廳度有百幾有咁就已經。 即係喺個 lecture theatre。 係啦，但如果再大啲，佢就唔會嘅。即係以我嘅觀察就。 喂嗱，後任院長咁又即係咧，你哋喺匪類監察院咧都成日笑 Q 啊陳雲噶啦，已經係。咁、其實即係你哋自己即係我問你啊，咁你應該對佢都有即係一定嘅了解啊，我相信。咁、你喂，你覺得你？即系点样睇佢呢一两年嘅崛起呢？其实 唔系，其实对陈允咧可以用三个阶段去解释嘅。咁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就系、俾信报炒之前，信报炒嗰阵时记得系2011年定2010年啦。 2010好似 记唔记得？有个唔系好记得。总之佢炒之前咧，佢都譬如讲开啲中文字啊，譬如日常用语点样样啊，咁佢同埋讲佢有一篇文叫做如何消灭一支警队嘅，咁都几出名嘅，就讲一支真系一支管治队伍，咁点样咧受到各种嘅文化，咁最后变成一个打压人民嘅机器。咁佢都嗰阵时亦都系 咪2010年写嗰篇文 咧？2010年以前 系 OK 嘅， 呢个系第一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就系觉得啊，突然间即系，譬如你云云嘅评论员当中有一个都会讲真话啦，讲啲嘢又啱听啦，又系民主派有论述啦。咁同埋嗰阵时佢又写咗篇系咪佢写咧？系讲呢个地产党嘅九平地产党系啦。咁亦都系一个哇！呢、這个左交啦，系咪啊？反对呢个资本主义垄断啦，主张呢个财富分配啦。 如果而家写系咪要 地产霸权啦？系咪？ 如果而家写系咪要用炮弹去射佢哋啊？ 咁而家呢个未呢个系第三阶段。你讲乜嘢？第三 咪就系如果而家射咯。放喺2013年写喺鸡蛋同高墙之间选择做炮弹啊嘛， 系啦，咁呢个第一阶段，咁大家其实都系当佢，譬如我嗰阵时未开始睇咁多评论，觉得啊都系几个评论睇开几个，而家睇多啲啦，就其中一个值得追捧会睇嘅，呢个第一阶段啦，就系仰慕阶段。嗰阵时好似话咩叶宝林啊、林辉嗰啲成日搵佢一齐影相， 好似 good 咁样一齐影张咁样， 好似又学生又成咁样。 系啊，好，咁呢个第一陈云老师嘅第一阶段啦。咁第二阶段就系随住 Facebook 开始用得多啦，咁第二阶段就系见到陈云开始出 state， 讲啲开始越嚟越唔对路啦，即系开始无啦就会闹翻啲搞运动。 系咪开始主张？系咪开始出咗香港城邦论？ 系啦， 唔系应该系城邦论。未出书，但系有个初型嘅时候，呢个应该先系第二阶段啦。 第二阶段啦，咁第二阶段咧就系、是、觉得哇，呢条简直就系点解讲啲嘢唔同晒，即系譬如你当初仰慕一个人啦，譬如郁敏咁啦，咁到咗第二阶段，哇咁真，佢讲啲嘢完全唔同，跟住又觉得哇，即系觉得哇，点解成日讲啲嘢会自打嘴巴咧？觉得呢条唔系路，以前唔系咁，咁你就觉得一个矛盾同憎恨嘅第二阶段啦。咁其实而家好多人都仲系喺第二阶段咁去理解陈云，但我又主张要用第三阶段去理解。 第三阶段咩咧？ 就是其实他是一个精神病人挂。第三阶段就是第一阶段就有规范，即是武侠小说咁。第一阶段就是一个有招有式。第一阶段就是一些招式呢就开始破格乱咁嚟嘅，觉得唔啱唔对。第三阶段最后一阶段就是无招式有招。 第三阶段就是欧阳锋啦， 系 咪？ 系啊，就是欧阳。 古人逆施咁样，即系学呢个左护膊缩 Q 咗，啲经脉逆行咁 样。第二阶段就是求仙人，好鬼奸诈。第一阶段就是好正直嗰啲咩和尚，唔记得咗段咩啊嗰个。 段誉啊，唔系， 嗰个和尚叫咩？一登大师啦。咁佢第三阶段欧阳锋就系、是，哇，其实唔系，你成日好似停留喺第二阶段，成日话好愤怒咁去解读，唔系啊，其实几得意啊，讲啲嘢其实都几好笑，有阵时无聊咁你 at 佢 friend 睇下佢讲啲荒谬嘅，有好多人赞，而一赞啲人咧吹捧佢，你又唔知讲紧反话定正话噶，咁就好嘢啊！郭师你讲嘢真系挽救呢个香港啊，咁样咁你又会觉得哦几好笑，咁所以我就主张大家用第三阶段去理解陈云。 咁我又想 咁呢个陈云三阶段， 我又想问你，如果帮何志平做嘢就系咩阶段咧？

因为左街的用语其实是随住呢个时代有少少变迁嘅。总之就闹人闹人扑街，咁扑街系咪真系指个人跌落地下咧？你唔系噶嘛？ 而家都唔系啦， 其实都系，总之系 一左街就系、是、同陈云意见系唔同嘅，叫左街咯。 唔系，总之个重点就系加咯， 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嘛，所以越失败佢咪越觉得自己好成功嘅。 咁佢嗱，好老实讲，如果喺德国即系有咁丰富嘅社运经验，咁佢唔会讲得出，即系我一出手就要所有共匪卖港贼都要落地狱啦。即系你乜都你做系革命，唔系游行。咁但系个问题即系嗱，即系。各位仲喺呢个社运圈嘅即係主持大家讲下啦，即係其实我哋做社会运动系咪真係要做一下就得先，其实我哋即係失败又做，失败又做个原因系咩先，你即係指正下呢啲人啦，哎，真係唔该。 如果我认真嘅话，其实有阵时做社会运动系即时嘅反应，好多时都可能徒劳无功嘅，譬如民主可能真系我哋呢一代都未必有。 咁我驳你啦，咁咪即系鸠做咯。 咁但其实有个我未讲完啊。但其实又有个讲法嘅，就系、是、如果你其实有少少信仰啦，你其实唔系睇呢一代咯，你譬如你要睇翻你之后嗰几代，譬如话你死咗之后，或者之后十年廿年之后啦，咁其实呢样嘢会慢慢发酵， 你不争朝夕咁样样，咁咪唔得咯？ 你可持续社运、啊， 可持续社运系啦， 你咪民主党咯。 是民主党咯， 同埋有阵时你 何蟹咗？ 如果你完全唔搞， 投共添啦。 如果完全唔搞，你唔呢样嘢都消灭埋啊！你搞鬼，起码可以保存咗个种子，咁留翻喺某一个适合嘅时机去发芽啊嘛。 咁、嗯、你应该叫啲香港人去暴动啊嘛，去革命啊嘛，唔系就去游行集会唱歌啊嘛。 我都明白，我知好多人都会咁讲，但系我都想有个人带领，但系而家啲人个个都系讲咗。 嗰个咪黄毓民啊，带领 我讲佢要， 佢话要掟汽油弹啊嘛。 唔讲啦， 你话提示咧，你如果其实你咁讲咧，陈云其实系我简单啲咁样叙述你。你啱啱所讲嘅，佢其实系一个一步到位论、 嗯。 做任何嘢需要一步到位。咁所以啊，陈云先生嘅话咧，佢其实系或者陈云根先生，佢其实应该谴责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叫黄毓民先生。 点解咧？ 因为嗱，黄毓民先生咧，佢正正咧，佢任即系佢唔系抱住，即系佢系一个一步到位论噶嘛，系、嗯、嘛？即系阿黄毓民先生咧，佢譬如嗰啲特权法， 系 譬如 HKTV 嘅特权法， 因为一个 纸老虎，所以令我唔做啦。 嗯， 所以陈云先生做任何嘢咧，佢系呢个抱住呢个任何嘢都要成功嘅话，所以、嗯、即系我啱啱讲嘅一个错误啦。佢所以其实系点解佢系要拥抱黄毓民咧？就咁噶，大家都系抱住一个一步到位噶嘛。是你所讲的。 同埋有样嘢可以解释，日再进一步引证呢个一步到位。就正因为佢知道有时啲嘢唔可以一步到位，所以索性唔做。 嗯。 咁所以从佢从来唔做，譬如黄毓民先生好少示威嘅，从来唔做，陈云呢几乎都未出过屋企嘅。咁、嗯嗯、你又知佢可以进一步引证呢个一步到位论，就係、是、索性唔做啦。 对。 进一步演化成 为。所以譬如佢屋企可能种嘅盆栽呢，佢、 嗯、 其实可能佢未试过，又可能系种子或者啲豆咧，嗰啲豆芽咧慢慢发酵嘅， 一买买盆现成嘅花。 Exactly 啦，跟住死咗抌捻出，跟住再换个棵新嘅。 又或者话我要反正嗰样多，我索性唔买盆花。 唔系，所以嗱，如果一步到位论咧，我觉得咧，其实近期譬如sex141.com 咧接种嘅话，最伤痛系陈云。因为咧，譬如有时候有性需要，佢唔需要沟一条女，慢慢同佢培养感情， 系 跟住然后最尾咧先建立咗性生活， 嗯、 一下咁钟就剥柒噶。 但其实你、 這個、你仲要做一步到位， 你错，其实 前戏都唔需要做。 但其实呢个同一步到位有少矛盾，因为其实你去一四一多，去一四一你都要行呢条楼梯啊嘛。嗯、你话讲紧一步到位，你讲紧出门口一步嘅，即刻 即系 你即系咁讲，佢唔系拣错。佢唔系拣一楼一，佢系拣酒店妹。佢一四一 .com 嗰阵时咧，佢唔系拣一楼一，佢唔需要行嗰个楼。 佢系拣酒店预约。 系啊，要酒店预约。

佢好似真係小辣長毛㗎喎，依個人好似。 係喔。唔係，但同時一樣嘢，你會見到好多人喺曼德拉去咗之後，佢哋都好強調一樣嘢㗎嘛。我哋成日好崇尚非暴力抗爭。喂，但非暴力抗爭係第一種手段，走去迫使政府回應返你嘅意見嚟㗎。即係如果你睇返曼德拉又好，跟住阿甘地啦，甚至係馬丁路德金，一開始佢哋都有諗過呢個暴力抗爭㗎喎。你唔可以淨係話佢非暴力抗爭成功，就因為非暴力抗爭呢一個因素，所以佢哋成為呢個咩民族有階級解放嘅英雄咁樣。 係啦，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講非暴力抗爭，又碰咗曼德拉，咁我其實都一知半解，唔係好知嘅，都係直至到佢瓜我之後咧，咁我先再睇佢啲文章咁慢慢講啦。因為譬如而家係啦，因為其實 仲有 Beyond 嗰首咧，海闊咩光輝歲月 講呢個黑人啊，要平權啊咁樣。咁因為譬如睇翻啲大部分，其實如果唔睇報章，淨係睇電視啦，咁我哋見到成日都係講話佢為咗攞和平獎啦，廢除呢個種族政策啦，咁為黑人平權啦，咁係一個偉人咁樣嘅。咁但係其實慢慢我睇啲報章有啲評論，就開始講翻佢另外一面啦。 叫咩另外一面啊？玩三 P， 好似馬丁路德金咁樣。 就係佢呢條友，其實佢唔係一個根根本本嘅非暴力抗爭信徒咯，即係佢係玩過暴力抗爭。 係啊，佢係中間轉過噶嘛，係咪？ 其实佢最初嗰阵咧，佢系成立过呢个律师事务所嘅喺南非，咁所以就为一啲请唔起黑人，即系啲黑人请唔起律师嘅人，提供一啲比较平啲嘅法律咨询服务啦，咁帮啲黑人打官司嘅。 在地中产喎，真系。 其实佢系啊，曼德拉佢系一个富二代，官嘅富二代嚟嘅。咁其实佢喺呢段时间咧系识咗阿甘地，因为睇翻甘地，其实佢后生嗰阵系喺南非度帮当地嘅印度人系平权噶。所以其实佢哋係有交过手，亦都係曼德拉亦都係受过甘地嗰个非暴力嗰陣时主张嘅影响，亦都係遵从呢个非暴力嘅政策上去同呢个南非嘅办政权抗争嘅。 但佢自己本身亦都成立过武装卫队，佢亦都 呢个係后期嘅事，因为嗰陣时讲緊佢开始尝试搞非暴力抗争先係1955年左右。咁、但係中间佢五年之后呢发生咗一单叫做沙佩维尔惨案。咁呢单嘢就咩呢，咁大概就係啲警察呢向住啲无辜嘅普通嘅示威者开枪射击啦，死咗69人，伤咗180人。 哇，系喎，去到咁样，你仲唔即系揼实呢个咁样嘅政府？喂，你真系对唔住自己喎！讲真，即系等于香港咁样，话喐啊教主都咁讲过啦。喂，即系今时今日，你见到HKTV 咁样俾人欺压，你都仲唔冲入去立法会嗰度嘅？ 咁 真系唔系所有人 都落 地狱咯？ 嗱，但都有 陈云咪会写一篇如何消灭一支警队咯？ 但系都有个问题，咁始终都未试过警察开枪射平民啊嘛。 系， 从来未试过。 系 咁，但系而家讲紧佢真系射，死咗69人，伤咗180人，呢个系官方数字。 佢杀死个电视台，香港政府杀死个电视台。 咁唔系真系杀啊，冇人死啊嘛。咁同埋杀完都唔紧要啊，连曼德拉搞嗰个非洲民族议会嗰个政党都俾人 ban 埋。咁所以自此佢就开始放弃晒非暴力抗争，就转搞暴力抗争，成立咗一个叫做民族之矛嘅军事组织。哇，呢、這个饼真系好似打机嗰啲咧，嗰啲武装咁样嚟搞革命噶。 是咁样㗎。喂， 佢咪就係搞完呢單嘢，即係衰咗一次暴力抗争就入獄㗎又。 係呀，同埋佢搞暴力抗争呢，佢唔係自己搞，佢有少少勾结呢个外国势力㗎。咁勾结咗啲咩外国势力呢？咁包括之前呢利比亚嗰个狂人死咗个卡达菲啦，咁亦都好老友，提供啲军事同同埋呢个金钱上嘅资助。 佢本身都有受军事训练㗎嘛。 冇错，都系去周围去军事训练。咁仲有咩黐线佬同佢 friend 呢？咁在古巴嘅卡斯特罗啦，咁呢个就系美帝眼中钉啦，又系呢个独裁者沾满鲜血嘅，咁啊压榨咗古巴人民嘅一个卡斯特罗啦，咁仲有呢个巴勒斯坦嘅阿法拉特啊，因为佢系曾经喺以色列境内搞过好多恐怖袭击嘅，咁啊同呢啲人好 friend 嘅，咁就提供一啲军事支援啊，咁就令到呢支民族之矛嘅民间嘅武装部队咧，即系话

咁佢要睇呢个奥克兰市长婚外情好正常啊，喂佢要搞城市外交㗎嘛，係咪先。 即係好似睇一周刊㗎嘛。 梗係啦，我唔清楚，喂佢嗰个口 味我 点 知 道 佢 做啦。 咁简单味佢又懒系嘢咁睇下文件影幅相跟住又挤隻狼。佢嗰个公仔又唔系抱住嚟影喎，挤到即系左上角同右下角咁样挤咁远咁样出嚟，跟住又拎份文件，个文件咧又唔系文件嚟嘅，系嗰啲八卦嘢，讲人哋婚外情嘅，咁即系成件事又搞笑咯，我觉得。 首先一样嘢睇八卦嘢咧，都系收集情报嘅一种。第二样嘢呢个系反映到佢够幽默，因为咧，喂一只狼。买隻狼公仔，然后再睇住啲八卦嘢，喂，成件事咪反映咗佢一隻八卦嘅狼咯。 嗯，咁所以本来一个好嘅公关 show， 最后就因为佢，我唔知系咪啲人整蛊佢，揸份文件就揸错咗，所以就变咗一个耻笑对象。 英文差啫，英文差冇坏嘅。 要问下呢个志工发言人咯，屌真系。 哦，咁啊真系要问下冯伟光啦。 有啲人话你即系佢 今次系冯伟光度条桥嘅， 系冇错。有啲人系咁讲噶嘛。 咁但系边个肯帮佢揾份文件？见阿冯伟光帮佢啊？ 咁我唔知啊， 可能佢求其执嘅啫。 可能冯伟光平时都睇开呢啲咧。 诶、欸，啱你睇啊！呢啲 冯伟光唔睇呢啲咁嘢，点沟女啊？ 啊，系 沟到， 沟唔到咪要继续睇咯。 系因为冯伟光又好似对呢个恋爱又系要可能要 佢等待爱， 等待爱咁样嘅。 六十岁人仲等待爱，真系爱做噶嘛？ 咁无论点都好啦，你睇下之后下个礼拜有咩话题啦。咁 我估都冇啦，即系老母细都即系玩埋呢个礼拜咯。即系虽然有人话喺澳洲二月二会送一只俾我，咁但系即系冇啦。佢咁我好多谢 香港一月都有咯。 系啊，佢话唔知啊，因为佢澳洲长住。主应该咁话澳洲送俾我， 照改名而家改咗叫老福西咯， 唔紧要。你话睇下老啲人仲叫翻老母西多噶啦，一定 系啦。咁啊，今日就时间差唔多啦。咁啊，我哋希望陶君人快翻嚟啦吓， 系啦， 系啦，讲翻。